ok.peanut.com， 我是刘月少。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o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犀利！咦，人才鼎盛啊！突然间有两位朋友乱入咗，因为咧，大家其实系好熟悉嘅阿木啦。咁另外咧，其实系一个我哋好耐。即系哇！我突然间又讲唔到嘢，突然间支持咗你花生糖好耐嘅 Joseph。咁其实咧都系， 其实我想揾 Joseph 吓、啊， 其实我又要揾 Joseph 咁啊。 我知道啊，你系咪有另外一个身份啊？讲唔讲得嘅咧？ 讲得， 唔讲得， 系啊， 真系唔讲得， 真系唔讲得。 好，你好彩， 你同 Soho 关系讲唔讲得？ 我 Soho 关系。唔系男女朋友啦，你真系傻。 定还是一人拎住罐花士拎喺个背囊度？ 冇， 唔讲得噶呢啲系嘛？好，嗱，冇讲嗰啲嘢。咁咧，其实第一节啊，讲少少选位嘢。其实而家咧，胡官差唔多攞到60几张提名，因为琴日咧，亦都有47张医护界嘅提名，亦都俾咗胡官。即系我觉得佢成绩系非常之好嘅，到而家呢一刻。咁但系而家啲人开始惊紧，喂。你会唔会讲翻所谓民主300%喺外界压力底下，又或者喺长毛压力底下，胡官会多过150票咧？其实胡官自己亦都有个讲法嘅，就系佢其实都呼吁啲选委唔好浪费提名票，因为呢个样嘢系即系呢样嘢系好清楚。 我听过佢讲过就话，如果我上咗岸嘅话，会呼吁啲选委去俾叶刘嘅系 叶刘咩？ 系啊，我记得系有篇咁样嘅报道嘅。系啦， 佢有冇犯呢个选举条例嘅？如果话。叫啲 帮第二个，唔系佢系要佢如果帮第二个选候选人去做 campaign 嘅话咧，佢个开支要计埋落第二个选候选人嗰度吓， 系咯，咁即系想摆明想害边个啫，害狗就嘛， 咁俾条数去一齐报埋去咯，冇问题啊。胡官对于选举呢啲规例佢好非常之清楚噶、 嗯， 但系咧即系众所周知啦，你应该都唔系薯粉嚟噶冇， 唔系，其实我冇乜意见噶，对于呢、這个。呢、這個特首選舉又唔係我選嘅，我就係選選委啫嘛。 啊，咁清醒。 唔係我嗱，問心嗰句，我、啊、即係我真係有，我真係有去選 IT 界嘅選委嗰啲人嘅。 即係你基本上有投票咯， 有投票嘅， 係 啦。其實如果我真係做選委咧，我都有方法做嘅。 係， 不過我覺得冇意思咯。 Apple A 嘛， 唔使 Apple A 啊。IT Vision 入邊嗰30个，啊、我是但攞一個都得㗎。 嚇、 啊，我相信。但我都无谓咯。 唔系，其实一开始选委嘅时候咧，我就系问过阿木，究竟我有冇办法转去 I T 界转过去？咁佢话 你冇， 就赶唔切啦， 赶唔切， 所以就去咗呢一个宗教界抽签，咁就揾咗 200几个，你都唔系咁， 400几个抽十个， 400几个抽10个，好嗰个未三位都抽唔到，真系 系啊， 神嘅旨意嚟，呢啲抽唔到算啦，罢就啦，系嘛， 算唔到，抽唔到冇所谓啦。 咁阿 Joseph 有冇票啊？ 以前有，但系佢嘅话我个会籍唔喺香港，所以佢就唔俾我再投 IP。 你下一剂你都要做翻选 民。咁我要将个会籍就先由澳洲调翻嚟香港咯。 哦，咁好嘢，你系咪薯粉啊？你交代一下啦，吓、 啊？冇啊，我而家喺外国就纯粹系食住花生等太气嘅，真系。 哦，咁大家都 alertness 都好犀利喎，即系唔当呢件事系一件自己有份参与嘅事。即係非常之，我認同呢個宗旨嚇，大家係其實冇票投嘅，所以咧唔需要大家咁介懷嘅。不過咧，我係唯一樣嘢介意就係話，呢排咧阿 Donald 冇嚟做節目咧，咁咧我係有少少消息可以透露，因為今日咧我同佢通過信啦。咁其實佢話俾我聽，而家最忙嘅嘢咧就係協調選委與選委之間嗰啲是非唔好講，同埋大家唔好鬥氣，更加唔好打交。即系我系好早已 anticipate 到，就系话，当你有一刻你公开自己嘅 preference 会惹嚟其他同路人对你嘅质疑嘅时候，你喺嗰一刻你会点谂？即系以后大家点行呢条路落去咧？即系等于我同阿昌吓，喂，大家本来冇乜嘢嘅，大家做节目啊，好 friend 啦，但系突然间我好捻中意陶君行，佢好捻憎陶君行，喂，以后点样做朋友啫？陶君行一见捻亲佢嘅样子。我支持佢系嘛？我为陶君衡鼓与呼，佢一见到我支持陶君衡，佢就屌柒我。 咁我同 我縮開先，你應該你同佢講 乜嘢？咩人講咯？有咩好講？ 你咁樣搞唔埋喎？問題就係話。即係其實喺我哋嘅圈子，其實都係接觸，即係坦白啲講啦，係嘛？阿毛啦，人力啦，係嘛？咁其實我禮拜五上個禮拜六完節目咧，其實我喺中環咧喺北打街嗰時撞到毛嘅。我係真係喺紅綠燈嗰度考慮咗三分鐘，究竟點樣過去咧？佢又識我，佢認得出我。 你會屌柒佢係咪？ 我唔係考慮呢樣嘢喎，我係諗緊我行去第一句。讲啲咩嘢？因为如果喺立法会我见到毛哥咧，阿毛哥第一句同我讲：，喂，皮仔几时有送煮？我食、哦，上次意粉得咁、哦、样嘅。佢主动会同我讲嘢嘅。问题就系而家我埋去，佢会同我讲咩？喂，皮仔签个名支持。我屌，咁死啦！咁我点啊？我系咪应该俾个身份证佢？好啦，我都系，唉，公民提名，你都系三万七， 你咪一路行嗰度走咯。喂，支持你阿毛哥继续公民推荐啦。 阿毛个遮甩你啦，大佬你咁你又做出，我就系做唔出。咁我 OK， 如果我埋到去，我话喂，毛哥精神上支持你，你唔捻系咁啊嘛，咁我又系走唔甩，所以我谂咗三分钟，我都唉唔好啦，过咗个马路当睇唔到，即系我觉得好尴尬，即系当然你话唉，我系咪老土系毛哥以前做过嘅任何嘢，所有嘢，屌梗系唔捻系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真系叫我，就算我而家真系有票投都好啊， 唔系如果你同佢嘅关系系食嘢 connect 嘅话，你咪即刻炖只鸡髀出嚟俾佢， 喂毛哥。你都阴湿啊！你啲鸡髀收边先啊！我同阿 Fan Dam 一样，你鸡髀收嗰度，我擘到好卵大只脚。喂，即系我真系 真咁，又讲许氏人，又讲七景，系咪？ 冇理由唔讲埋 Fan Dam 啊！ 系咪？即系我你估我去到即系早知，如果你今日醒起嘅话，原来今日判监嘅话，我都知道我喺囚车出边，我度怼只鸡髀，即系曾荫权。 囚点解就系油鸡？ 因为以前咧社记嘅总部咧，当年就系喺长沙湾嘅，嗰栋工业大厦都拆捻咗啦，系咁，所以咧。即系长沙环隔篱就系、是、 即系你系想暗示社记呢个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咗。 唔系长沙环广场，即系其实荔枝角地铁站嘅，大家都知道嗰度系几 confuse 啦。咁样荔枝角地铁站咧，你行十分钟就可以去到荔枝角嗰、那个即系拘留所嘅咁样。咁、哦、所以附近咧啲食肆咧，唔知点解有一间食肆咧系 而家出冇过啊？ 唔系。即系嗰间食肆咧，系话即系宣传嗰时好强调一样，佢有啲咩优点咧？就系话供应惩教署及荔枝角拘留所嘅膳食、 哦、牛些水。 你卖广告做乜捻嘢？ 唔系冇咗啦，冇咗啦，而家冇做啦，而家冇做噶啦，唔系佢做啊， 即系 唔系佢做而家， 即系供应呢、這、一个吓呢、這个荔枝角拘留所嘅膳食，点解系一个卖点咧？系咁，我都谂好耐嘅。咁嗰间嘢O K 嘅，嗰阵时食过一次半次咁样样系吓，咁啊所以 佢入咗去拘留所啲嘢好难食嘅， 入过去咩？ 打斧打咩？ 唔系啊，啲人话入咗去啲嘢好难食嘅， 唉， 出去冇事噶，唔知点解入咗可能摆好耐啊， 唔系真系想问 阿网红大师啲膳食啫， 嗱佢系三月啦，我一定会同佢做节目，我睇下系咩环境嘅啫， 靠佢哋而家翻盘大佬啊，系除咗老萧之外， 真系阿木，你识嗰啲朋友有几多佢系薯粉？你觉得你身边啲朋友会互相斗佢先？ 问心嗰句，好多，真系好多嗰啲，即系咧暗地里支持。薯片又有，比如摆面支持有，甚至人力嗰啲支持者有好多。我谂都有一部分系会支持，有啲支持都系退 group 啊，都有。系啊， 我又 唔系话好多，即系你会见到一个几 即系等于你天外有天，刘墉上嗰集你有睇噶啦。即系其实好明显啊 ，David 个立场都系佢都系觉得，佢就算唔系薯粉都好啦。佢點都唔會覺得呢一刻阿長毛應該走出嚟搞局啊！ 係好多都係咁噶。 問題就係話，喂， 你長毛宣傳做乜啫？咁樣 呢句同阿媽今朝同我講起一模一樣咯。 例如咧，你住新你住新東啦，你屋企喺新東啦。 係啊，咁我阿媽係投開長毛嘅，咁佢都有講噶，佢話咁佢都選唔到咯，咁入去搞嚟做咩嘢？ 咁呢個時候要播一播條片，拉我條。 本台独家委托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就行政长官选举进行的第六轮民意调查，显示曾俊华和林郑月娥的支持度差距收窄至 9.8 个百分点。在自称民主本土自决派的受访者当中，六成四人认为应该要提名曾俊华。麦子莹报道。 四位行政长官选举参选人连日来争取选委提名。本台委托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在上个星期二，即是提名期的第一日，开始进行一连五日的民意调查，并且将有意参选的梁国雄加入民调之列。 曾俊华的支持度继续排第一，有 39.2%， 下跌了 2.5 个百分点。但是林郑月娥就上升 4.4 个百分点，去到 29.4%， 是六轮调查之中支持度最高的一次。梁国雄的支持度是 2.6%， 排行最尾。胡国兴和叶刘淑仪就没有大的变化。 是啊， 一升一跌之下，曾俊华和林郑月娥的支持度差距大幅收窄至 9.8 个百分点。但是问到二减一，曾俊华的支持度就和上一次一样继续过半，而林郑月娥就微升 1.8 个百分点。 梁国雄参选最主要是和这个曾俊华和胡国兴的票源是重叠的，咁所以多咗个选择咧，自然就分薄咗呢一个相对近嘅票源。另一个原因咧，依家嗰个选战咧，已经进入一个比较上 林郑冇乜冇乎 以 身 啦，其实差唔多系白热化噶啦。咁因而咧，亦有部分咧系即系唔愿意表达意见啦。 一周可以谂住爆嘅，四十五即系爆咩啦？ 即系回答呢、這个 话林郑 不知道啊， 俾上去睇，跟住 即系 记者 都唔支持啊嗰啲咧。当佢了解咗个情 况，真系有趣少少 啊！ 今次受访嘅大约1000人，近三成都系自称系泛民或者系本土自决派。调查特别问到佢哋民主派嘅选委应唔应该提名俾任何嘅参选人，近八成嘅人认为应该，唔应该嘅只有一成一。咁样应该支持边一个入闸呢？我哋容许每一个受访者最多提三个人选，有六成四嘅受访者支持提名曾俊华，四成半亦都支持提名胡国兴，梁国雄就不足两成。李鹏广认为泛民提名有好多考虑，唔一定系跟随民意。 泛民嘅主流，起码喺过往咁多次嘅民意调查里边咧，都系策略性地咧，依家系支持嚟自建制嘅曾俊华即系胡国兴。咁所以咧，喺呢個選舉嘅時候咧，其實既要考慮嗰個候選人同自己嘅嗰個政見係唔係接近，但係另外亦都考慮到咧，究竟係會唔會有一個勝算，哪怕係提名呢個曾俊華或者係呢個胡國興， 應該仲有個表， 其實最終佢都係未必係跟住呢個民意調查去走。當然啦，因為依家比較上呢個競選咧係比較上係好微妙嘅呢個關係，即係究竟。是不是兩個都要入閘，定是其中泛民支持一個入閘呢？咁樣咁呢個係充滿好多嘅計算嘅。 調查亦都顯示最唔支持嘅行政長官人選，梁國雄加入之後，即刻以 35.9% 排行榜首。林鄭月娥就以 嗱，咁啊老老实实啦，即系我唔系踩大家台，或者唔系诋毁所谓叫支持长毛去。 但系睇完啲片之后咧，即系正如而家，即系有人会怀念曾荫权咧，对比梁振英之下，咁睇完李鹏讲之后，我都开始怀念蔡子强，有啲系。 我都怀念你，屌你老味，一路睇啊，一路讲，喂，讲捻嘢啊，李鹏讲，即系讲啲嘢完全都唔捻贴屎嘅。 即系蔡子强，你停，佢都识得，即系有生逼，好快脆捉到你嘅重点，但系听一轮，喂，你噏乜 嘢咁乜春 啊？系咩？ 即系大佬呢啲咁嘅性格。 咁但系我又唔同意。你即系旧年选举阿万必一开始系零嚟嘅啫嘛，民调嘅话系咪先？ 大佬嗰个系即系嗰个系一个死啦又唔记得嗰、那个唔系一个简单多数制嘅选举啊嘛，嗰、那个比例代表制啊嘛，你第二多票你都入噶嘛，第三多票甚至乎泛民嚟讲你系最少票，你排第六你都入不到嘅，六个泛民之中你排第六都入不到。喂，而家系简单多数赢噶嘛？嗰、那个系你而家讲紧系，即系有两样嘢，第一值得大家参考嘅，即系自从长毛去宣布咗参选之后，你会见到唔系即系点讲咧？你会见到长毛参选咗之后，你会发觉咧胡苏叔叔咧嗰啲支持率系下跌紧嘅，而相应咧喺林郑嘅支持率系相对地增加，拉窄咗好多佢哋嗰个支持度。另外一个大家值得参考嘅咧就系话，你真系谂都谂唔到，你最唔支持佢做行政长官嗰人竟然系长毛。 哦，咁呢个边系包埋建制派啊嘛？ 咪啱， 即系个民调入边 啱晒，啱晒。我净系问一样嘢啫，你既然喺呢个民调中睇到有六成四。自称是自决派或者民主派的人支持去推荐一个建制派的候选人，即是、 哦、他们答了你的了，即是 民意支持的事情你就做的话，你就不是民主派，你是民意派，民主派要坚持民主价值的，现在得回长毛一个候选人是坚持这个反对23条没有831，还有这个是不是怎么样那个三 个方案系乜嘢啊？唔记得咗。总之佢即系三样嘢坚持喺雨伞运动啦，系咁得佢一个啫嘛。 玩 DQ 啊？ 唔记得啦，一时醒唔起，讲到口边系啦。 咁你系咪需要同呢六成四嘅人去做解释咧？即系嗱，我唔反对你有任何一个所谓叫政治判断喺度，你觉得边一条路先系最适合你嘅政党行？即系我完全尊重呢一样嘢。问题就系话你可唔可以 on behalf of 成个所谓叫民主派？去画一条所谓定义民主派嘅一条线，呢条线以外嘅所有都系唔支持民主嘅人，即系我最担心系呢一点。问题就系话，譬如大家 preference 有唔同，咁咪攞出嚟讲咯，系嘛？唔同嘅话，诶、哎，我唔同意你嘅选择，咁咪算。即系其实我觉得可以温和到咁嘅。问题就系话，屌你支持一个建制派嘅候选人，你仲系咪民主派啊？你咁样讲一句，喂，我同你以后点样行呢条路落去？ 咪调翻转问一个问题咯，如果系唔系睇民意嘅？支持呢一个民主嘅价值嘅，咁先叫民主派嘅。咁如果公民提名最尾系胡苏攞到37,790票嘅时候，咁长毛作为其中一个选委或者即系自决派，其他个加埋个五位选委，系咪要提名翻曾俊华咧？按照呢个民主嘅原则同埋价值。咁当然你可以拗啦，曾俊华本身佢又唔系冇要求过即系接受公民提名嘅，系咪咁样样系？咁但系你，但系长毛首先率先就讲一样嘢噶嘛，佢即系你唔系即系曾俊华系建制派，我一定唔会提名你噶啦，咁样样系。咁民主价值呢样嘢就有所质疑咯，即系我 即系呢刻真系 借机我回复一下欧乐轩嗰个问题啦，即系欧乐轩即系专登系拍一条片喺即系花生台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有讲，就回应我嘅即系讲公民推荐嘅问题。其实头先个调查，我觉得岭南嗰啲即系调查都系会唔会都系即系渣啲，大家都睇中大啊、港大啊咁嗰啲。咁岭南嗰个民调，我觉得即系欠缺地方就系话咧，即系加入长毛个民调嗰阵时候咧，有冇再细分嘅话，即系我写一篇文出嚟话督爆咗长毛系唔系公民提名、公民推荐之后咧，对长毛个支持度有冇影响咧？咁样应该讲埋呢样嘢咧就比较准确啲啦，系咪？咁但系其实系即系你而家我系冇阻止或者冇话过。系即系长毛系唔应该继续喺街度摆街站去收集提名嘅。 我尊重佢 嘅，系啦。我嘅要求就系话你证明、更正翻你而家搞紧嘅嘢，喺我嘅理解同埋认知上面，本质上系公民推荐。 佢系咪应该呢一刻同民主党道歉先？同公民党 吓，你继续攞咯。但系讲清楚同群众听，因为你哋大佬啊，你哋即系社民连或者所谓嘅激进民主派， 系咪快啲好咩嘅？好老实嘅 吓，唔系快啲抵赞。系啦，佢话哎呀， 公民提名，唔系真噶。 O K 啊，我接受呢个答案。你有个说法， 你有个说法系啊，你有个说法 系啦。但系你冇啊，即系社记班友除咗嚟我 Facebook 屌柒我之外，屌鸠我之外，你咪屌柒我，你屌柒我就对皮，你屌鸠我越嚟兴奋，所以你系屌鸠我，你咪屌柒我。O K， 你嚟屌鸠我，你冇讲翻个论述，就好似阿肥佬礼所讲，而家你净系强调阿曾俊华高民望入选有咩危害 ？O K， 我当你呢个论述。是有你的背后的理据存在，你拿这个论述说服人。但在现在这一刻的政治环境里面，当即林郑的选那些提名票已经冲到上去400飞500飞牌面上面是他最高机会当选的时候，你同样你要说服群众，就是说好了，我曾俊华高民望当选我有什么后果 ?OK, 那但是如果林郑当选无论他高民望低民望都好，这个进步民主派激进派是有啲咩抗争策略去面对，或者同群众解释我喺林郑嘅管治底下，我哋系点样抗争呢？ 喂，即系你要解释一样嘢，喂，你成日讲一个讲法就系话，如果胡苏佬做咗特首咧，激进派光谱咧就会歼灭噶啦，即系你基本上都唔知点攻击佢。胡苏佬做咗特首，对激进派嘅伤害先最大。咁我真系想问一下，咁即系林郑当咗选就对激进派发展有利啊？你喂，即系屌你，俾个说法出嚟喎！ 我反而昌昌今日喺 Facebook 登嗰篇嘢，我反而几同意，话 系 话系系咯， 就系头先个讲法咯， 就系话唔系我我讲得就比较、那个态度比较差嘅，即系我但系、那个 我收息下啦吓，冇拉咁多火头啦，呢一刻就吓。 唔系你个点讲？ 我已经收息得好好噶啦，我睇唔到点解林郑当选系有利激进派发展咯。 但我觉得嗰个性别嘅问题真系 matters 嘅，系你对住曾俊华，我屌老母，我掟嘢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对住嗰个女人，身为女人嘅林郑，你掟鸠佢嘅长毛，喂，你个画面出嚟 系好容系容易失分，你嘅解说系多咗，你费时间多咗。 可唔可以攞一个比喻，就系你屌鸠黄仁达，系会屌鸠即系过瘾过屌鸠禽兽胃嘅？ 你啲 B 哥嘅口味，你唔好引入呢个节目嗰度啦，系。 对唔住， 冇其实我觉得啊，你就算你好似系曾俊华，你掟佢。 讲开又讲个 B 哥又跌几耐，兄姐又 我谂佢可能同你讲笑嘅啫，即系如果你我如果话我因为社稷掟佢，你谂下陈德章掟只蛋俾佢。佢都可能講一笑，佢又唔係真心嬲嘅喎。你睇個樣，你睇到阿邊個啊？阿六八九咁啊，個樣係好似咧，哇！好似中獎咁喎，即係掟完之後中咗獎，哇！可以玩下你咁啊！但佢冇嘅，我睇個樣真係冇乜嬲嘅，即係純粹，唉，算啦，但即係你有你做我做咁嘅感覺嘅啫。即係就算我覺得，如果俾阿曾俊華做，真係冇市場嗰個係即係。激進派嘅其實，咁當然啦，又對人力散咗有乜所謂？ 我又係，即係其實我又係唔想咁問嘅。 係咯， 咁點啫？你係咪驚你條路，即係驚你條路線，驚你呢個字頭滅黨？ 我唔係人力嘅冇乜所謂，人力嘅不嬲滅黨，對佢嚟講冇乜所謂噶嘛。即係就算 你把口咁衰嘅， 冇乜所謂咧。 所以啲人又都啲講。有啲網友咧就係 咁講噶，真係噶。 有啲網友鬧長毛就話長毛因住啊，社民連滅黨，你下年冇得選啦。依樣嘢又係唔 relevant 嘅，即係各位網友，你哋鬧長毛。第一長毛確實講到好似佢唔撚想選嘅。 係咯。 今次我懷疑佢根本有啲佛洛伊德自毀嘅心態，即係其實想輸啊。佢根本係想輸啊。 我覺得。 佢贏咗佢好唔撚，佢好唔撚高興嘅呢個第一嚇。所以四年之後 ，most likely 長毛亦都冇出嚟選。第二咧，社民連嘅興亡咧，對於長毛嚟講都唔係一回事嚟嘅， 係。我真係覺得 長毛佢親口，佢當年社民連年代都係同我哋講過，即係話即係托洛斯基主義者係不時係會選擇同社會民主主義者合作嘅，但係呢個只不過係策略。如果即係嗰陣時長毛即係咁勁，即係社民連嘅話咧，就唔會等阿鬱敏同埋阿大舊退出咗社民連之後，佢都有諗過。是会佢都走埋啦，大家冇撚玩啦，係啦。所以大家你话社民连灭党佢条长毛系冇影响嘅，你哋闹长毛咁样系冇乜意思嘅。 甚至系人哋都冇影响噶，唔做咯，冇所谓 噶。我真系想讲一样嘢就系话，你如果觉得即系国泰民安、歌舞升平，觉得对激进化嘅发展系有害嘅， 照套政策咪啫。 喂，咁你真系兜口兜面话俾人听，即系等于民主党当年俾人嘅指控一样。所以叫支持民主，其实我最唔想有普选，因为有普选民主派仲系咩啫？ 永续社运， 永续社运啦，系嘛？大家俾上升自己啦，屌大家咪做民建联咪算数？呢句说话咪讲得太白咧？即系我觉得系你好难同选民交代，就系话系我系想梁振英当选啦，最好就系、是、我就最好系梁振英咧，又下令多一次咧就屠杀啲去示威嘅人，最好系用真子弹添。咁我哋大家咪有子弹上场咯，我哋大家咪有藉口去攻击呢个港共政权咯，系嘛？大家有藉口冲去礼宾府啦，甚至乎冲入去取埋梁振英嘅首级咁，仲得 咁撤招土政策嘅喂？ 喂，喂，大佬啊，大家系咪就系喂？大家条路线系咁捻样行，最好啊唔好歌舞升平啦，系嘛？你成日讲反清复明，咁一国泰民安仲反咩清复咩明啫？喂，呢一样嘢真系好值得大家深思。即系当然你话喂，在于个抗争运动。是不是大家有一条啱的路可以行，即是当然你政党是有自己的决即是一个判断一个决定。问题就是你真的要跟选民交代你究竟货施的是什么东西先。你不能够呢一刻跟那人即是跟香港人讲，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有普选，我觉得应该是執着一些什么价值。问题就是说你執着的价值就是没有方法去攞到回的。你讲讲俾我听，就系话你支持长毛，你嘅价值就得以实现，唔系、哦？屌啦声，即系你成日同我讲喂胡官嗰啲，哇政纲得啊，屌八三一佢都有空间噶，乜捻嘢佢都讲得出咗到。问题啫，呢、這个人系唔会俾阿爷信啊嘛，而系你觉得佢得，即系当选嘅机会都系最低啊嘛，佢唔系唔肯找数，佢唔捻会赢啫嘛。你讲白啲就系咁啦。喂，大家要寫个政纲出嚟，我讲撚都好多次，政纲第一呢样嘢已经好撚老土。第二就而家唔系作文比赛啊。 我想问下社民连同埋人力喺去年立法会选举嘅时候，政纲有冇讲呢一个2022双普选呢系争取。我印象中就冇个政党、啊、已经即係已經2012双普选之后呢已经冇人再讲呢一个喺立法会选举入面呢就摆出嚟嘅。 唔係應該有 最終達至雙普選啊？ 達至雙普選咧， 係啦，即係就冇講二零二冇 time frame 喂，即係大家咧啲政綱真係唔係作文比賽，即係當然我非常之尊敬胡官，佢起碼有一樣嘢就係話，佢話俾香港人聽，佢呢個 candidate 咧，佢係面向住香港人。即係嗱，第三節有一樣嘢咧，其實我哋仲未講啊，轉頭翻嚟再講過。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